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76面377面。我们从经文看起啊，377面，先把经文念一遍。佛说阿弥陀佛，为菩萨求得誓愿时，阿舍王子与500大长者闻之，皆大欢喜，故持以金花盖居到佛前坐礼，以花盖上佛椅，却坐一面听经，心中愿言：令我等作佛时，皆如阿弥陀佛。经文第一句，佛说阿弥陀佛啊，在因地做菩萨的时候，发愿建立极乐世界作为戒引，设防一切诸佛刹土六道众生修行的场所啊，这前面讲过的。阿舍王子与他的同伴500大长者啊，是他的同伴，都参加这次法会，在法会里面听经，听到这个信息非常欢喜啊，所以就先供佛啊，供佛之后没说，心里面都有这个想法，我将来做佛的时候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，生起这么个念头。念头才动啊，佛就知道了啊。我们先看这一段呢，注解。此王子与500长者，正是现在与当来，当来就是将来，一切含灵的典范，典型模范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也应当啊，像阿舍王子一样啊。可是有没有呢？经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许多同学都听了，有没有心里头发个愿？将来我成佛了，也跟阿弥陀佛一样，那你就没有白听了，你真听进去了啊，听进去才有这样的反应啊，没有这个反应还没听进去，也就是说听了这么久了还不敢当啊，不敢直下成道。啊，我要跟佛一样。这算不算是说大话呢？不是。为什么？ 佛在大乘经上你是讲了多少次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想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这是你本分的事情，一丝毫的夸张都没有啊。处事待人接物要谦虚，这个地方不能谦虚啊。哎呀，跟阿弥陀啊，我怎么敢当啊，这你不能谦虚，这叫谦虚，你是错了。啊，确确实实要像阿弥陀佛一样。我没有，我现在是凡夫，一品烦恼没断，啊，也没有福报。我自己个人学阿弥陀佛，学得跟他一样，你就能感动你一家人。那你一家就是个道场，一家人都是社会上每一个人家的好榜样，你不就是在弘法利生吗？那你就是真的在修净土了。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，见贤思齐啊，贤是圣贤人，阿弥陀佛是圣贤当中最圆满的圣贤人。我们看到了，听到了，应当要向他学习。我们能发这个心，能发这个愿，不但阿弥陀佛欢喜，诸佛欢喜。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为一切众生做种种事情。为什么？啊，他有什么目标，有什么企图？这大家心里明白。诸佛菩萨对个人来讲，他完全放下了，他没有目的，他没有意图，唯一的一个期望就是希望大家通通成佛。前面读过了，一切皆成佛。啊，所以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。佛菩萨哪有不欢喜的事情？确实。幸福的人不多啊，我们一般讲哦，学佛的人很多，学佛的人真正幸福不多。啊，学佛学走了样子啊，啊，佛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啊，都以为泥塑木雕供在庙里殿堂上那叫佛。 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对佛不认识，你怎么学的？学佛。啊，真信真学。从哪里入门呢？从经典入门呐。经典不是念的，经典是说明书，说明什么是佛，怎样学佛，为什么要学佛，给我们说明这些道理啊，方法、经验，讲的是这些东西啊。现在佛门里面高僧大德都不讲了啊，我算是个很幸运的人啊，无意当中听到的啊，真正听到了，听明白了，想学啊，像老一辈这些大德们求教，哎，你真想学，他就真教你啊。张家大师教我的，很多人跟他见面，他没说这些话了。啊，日本中村康隆老和尚，我第一次跟他见面，他老人家100岁。啊，跟我讲一句话，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啊，他的大弟子桥本接待我啊，告诉我这金刚法师老和尚今天说的这句话，我们跟他几十年从来没听他说过。这个老和尚是觉悟的人，不是普通人。我见过许许多多出家人，没听到一个讲这句话啊！全世界宗教创始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，他讲的一点都不错。菩萨大慈大悲，32应的普度众生的啊，所以宗教都是一家人。那么我们宣扬这个理念，这十几年来没人反对 啊，听到这个说法呢，大家都生欢喜。啊，也提醒了我们，宗教的典籍要互相学习。西方宗教承认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，中国人把它称为观世音菩萨。啊，观世音菩萨是善人，赞叹他的话了，啊，观世就是啊，啊，千言千手，代表言到手到，啊，看到众生有苦难，立刻就伸出援手去帮助他，这是大慈大悲啊，所以二十王子他们给我们做示范，那么他们听了前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介绍的啊，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，介绍啊阿弥陀佛，介绍十方菩萨都到极乐世界去学习，他们听了生大欢喜心，此欢喜非一切世乐可比。天上人间有许多令人欢喜快乐的事情啊，但是却没有一桩乐事能够跟世尊介绍极乐世界、介绍阿弥陀佛相比。阿舍世王这些人跟当年世尊为大家介绍面前这些大众，他们真听懂啊，所以法喜充满了啊，常生欢喜心呢，这个常就是不断了啊，这种欢喜心永远不中断。在这个世间，欢喜跟极乐相应，感得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释迦牟尼佛说法了，是阿弥陀佛亲自给我们说法。你早一天去，就早一天闻法，就早一天得到究竟圆满的法喜。迟一天去，就在这个世间呢，多吃一天苦头。 这个世界没有喜乐的事，小小喜乐之事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聪明人细细算一算这个账啊，不合算的。你要算清楚，你得到一个结论，只有苦没有乐。怎么能跟天人比？怎么能跟极乐世界比？啊，喜事很多，我们从这里看就知道阿舍王子他们听了些什么。回头想想，我们又听了些什么？对比一下看看。啊，他们听到了，弥陀究竟圆满，从修因到正果啊，究竟圆满了。这个究竟圆满是怎么成就的？念念为众生呢？没有一念为自己，这是他究竟圆满的真因呢。这叫成就功德了。有一念为自己叫造孽。为什么这么说法？那跟你讲实话，没有过火，我在哪里？大乘教上一开口就告诉你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这相都没有啊。你为什么要着相呢？这四相放下了，这是圆满的根，究竟圆满的根在此地。我们怎么修都修不成功，原因就是我们把这个四相坚固的执着，不肯放下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你本来是究竟圆满，就是因为分别执着，你把究竟圆满呢迷失了啊。你的究竟圆满不起作用啊。这究竟圆满指的是什么？实在讲是无量无边的，不可思议，没法子说，也没无法想象，太多太多了。在实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，佛举了三个例子。第一个是智慧啊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究竟圆满。阿弥陀佛真的，十方诸佛如来真的，啊，第二是能力。你实在讲是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啊。 这是你的本能啊。佛不打妄语，第三个是福报，佛经上讲的叫相好，就是福报，也是你自性里头本来之处的究竟圆满啊。佛为我们具体说了这三桩事，坏就坏在自私自利，就坏在分别执着啊，执着身是我啊，执着眼前的地位，执着眼前的财富，眼前的享受，执着这个东西，这全是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大乘教里面，我们常常读到的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佛说得好，说的是真话。三界六道只有苦没有乐啊。六道众生实实在在讲，是以苦为乐。这话都是真的，千真万确啊！以苦为乐是什么呢？你享受的一点乐，你要付出很苦的代价，才得到一点乐。怎么能跟佛菩萨相比呢？佛菩萨烦恼习气全都断尽了啊，所以叫究竟圆满。起心动念是愿，是希求。他不求自身的安乐啊！你看前面我们读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没有一愿是为自己啊！啊，愿愿是自己圆满的付出，全心全力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服务，帮助他们离苦得乐。那佛菩萨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们呢？用教学，用示范。示范是身教，做出榜样给他看。啊，先让他看清楚，看明白了。然后再给他说明，这说明是言教 这是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。他没有看到，他不相信。你给他讲没用处。啊，他看到了，他相信了，再向你请教，你再详细解释给他听，他明白了，他生欢喜心，才发愿作佛，以阿弥陀佛做榜样，我做佛要跟他一样。如果我们也能够学阿舍王子，也能发这样的大愿，你得到了什么？肯定的，诸佛护念啊，龙天善神拥护你。为什么？你是菩萨，你是真菩萨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所在之处少灾少难了。啊，昨天日本有个8.9级的大地震。我在3年前就有人告诉我，啊，告诉我好像比这个还大，9.1的大地震，啊，是在中国的南方。如果中国南方不发生呢，就会发生在日本。啊，但是那一年的大地震呢，中国跟日本都没发生。是不是推迟到现在才爆发？这都很有可能的。啊，我们看到科学家的分析，科学家的报告，完全是地球物理跟太空物理，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，啊，也就是今天科学还没有能把精神现象联系起来，啊，可是今天量子力学家已经能够把精神联系出来。啊，物质现象是怎么产生的？是意念累积形成的。物质现象的基础是意念。啊，必须连接到这个层次，问题才真正能解决。啊，这是德国普朗克说的，啊，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他说我们必须认定啊，这个 造成物质的这个能量，基础啊，是意识跟心智，所以他肯定的说这么一句：心识就是意念，是一切物质的基础。要有这个认识，我们才知道真正这个太空啊、星球、星系啊、地球上灾变的真正的原因。你也真正有能力像佛菩萨一样的能够把它化解。啊，我们每天做早晚课，学习经教这堂课终了，我们都有回向。回向第一个就是这个世界，人为自然这些灾害啊，祈求佛菩萨慈悲化解。佛菩萨慈不慈悲呀？慈悲。肯不肯化解？肯化解。那为什么化解不掉？他缺少一个缘，这个缘是什么呢？我们地球上的居民要跟他合作，要跟佛菩萨同样的有慈悲心，有真诚心，就能化解。啊，这个力量几乎是相等的，这经上常讲心的力量，心佛众生，这三个能量是相等的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是经上常讲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有佛力，有我们众生的力啊，那个心力我们讲是自然现象啊，自然现象也能够控制，也能够化解。这个道理只有大乘经教里的有啊，可惜现在人不相信啊。那不相信你就找不到化解的方法，那你必须要承担这个灾难后果。你要知道这个现象呢，至少你能够自度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灾难与你不相干，你不会受到灾难。啊，一般人羡慕当中看到，明明你在这个灾难里死了啊，实际上是我们的眼睛看错了，他没死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他到天道去了，他没死啊，他到更好的地方去了。那么心行不善的人、恐惧的人、抱怨的人，他死了，他到三恶道去了，去处不一样啊， 啊，这里头告诉我们个事实真相，就是不管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，他没有死。啊，个人到个人的地方去，谁叫他去呢？他自己欢喜去的。啊，贪心重的人一定跟贪心重的人在一起。啊，贪爱名闻利养，贪爱五欲六尘。啊，一定跟这些去。这是哪里呢？这轨道。啊，贪爱是轨道。怨恨是地狱道，愚痴是畜生道。记住啊，无戒十善是人道，上品十善是天道，度摄六根净念相继才是极乐世界的佛道。我们到哪里去？不必问人，人不知道。你问佛菩萨，佛菩萨也不知道。佛菩萨只能说你现在。你念头一变了，那他说的话完全不对了，不对了。啊，所以只有自己才真的清楚，真的明了啊。学佛，佛叫无依道人，依是依靠，佛没有依靠啊。唯一的一个依靠是自信的。世出世间圣贤都是这样教导我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要跟信德相应。这就对了。凡夫都要找个依靠，没有依靠，他心就慌了，他有恐惧了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四依法，你没有离到六道，没有离开六道轮回。啊，佛教给我们依法不依人，法是什么？经典的佛菩萨所说的，这里面包括圣贤的经典，也包括了所有宗教经典，这叫法。我们依这个修行，好事。啊，没有宗教叫你去做坏人，叫你去干坏事，没有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教人的总纲领是孝悌、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 这是信的了。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一切众生的关系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，是一体。无比的亲密，慈悲心从这个地方生的。无量寿经上讲的博爱，仁慈博爱啊，我们明白了，肯定了，那对于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要平等的做到仁慈博爱，什么灾难都化解了。究竟圆满的心得啊，又能像法藏菩萨看到众生可怜、众生迷惑颠倒、造业受报，永远在这个圈子里头轮回，出不去，太可怜了。啊，发四十八大愿，愿愿都是帮助众生，脱离轮回之苦。正得涅槃之路，这个大愿还得了吗？啊，阿舍王子喜欢什么？这是第一个喜欢的，阿弥陀佛的成就啊，不为自己，为众生，啊，第二，为弥陀圆满菩提，大愿成就，前面是发心啊，修行的，现在都成佛了，四十八愿，愿愿都兑现了。圆证菩提，菩提是觉悟，彻底的觉悟了。中国人讲大彻大悟啊，圆证菩提就是大彻大悟。啊，这是自己智慧德能相好的成就。大愿成就呢，这是他度化众生也成就了啊，这话不是空话啊，道场建立好了，确确实实有具体的修学场所提供给大家了啊，只要你肯去，你不肯去他没办法拉你去，要你自己愿意去 啊，而且非常容易去，条件很简单啊，只要你相信啊，真想去你就发愿，真想去啊，真有行动把这个世间放下，这个世间不放下去不了啊，这个世间必须放下你才能去得了这欢喜啊。那第三呢，为阿弥陀佛证得此究竟方便，这是特别指方法太巧妙了，以持名妙法普度一切而已。你这方法多简单多容易，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，你要肯真念呢、啊，啊，真念的人，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啊，念多久能往生呢？弥陀经上讲的，根立的，善根深厚的，一天就行了。啊，中等根性的，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，根性极差的。甚至讲没有善根的人，六天七天都能成功。七天决定往生啊！这个七天念佛了，一个杂念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彻底放下。为什么念佛会有杂念呢？没放下。就是说这个世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。啊，不定时候什么时候又个念头起来了。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了。啊，你这个念佛的念头里头有夹杂，是吧？有怀疑，啊，怀疑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个世界很好啊，极乐世界我还没见到啊，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这怀疑，如果不怀疑的话，这个念头不会生。所以不怀疑的人太少太少了，一万人当中一个都找不到啊！你能说他对极乐世界不怀疑吗？对极乐世界不怀疑，就对这个世界不会贪恋。我们人在这个世界最可贵的是有自知之明啊，那这就太重要了。我对这个世界还有丝毫毫留恋，我对极乐世界就是还有丝毫毫的怀疑，经教最大的作用 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，苦口婆心。为什么？经教能帮助你破迷开悟。这就是他第一个作用啊。你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不怀疑了。一心向往极乐世界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前面讲的太多了，这一句佛号功德无量无边呐，能帮助你成佛。你相不相信？不相信。为什么？我今天身体不健康，我念这个阿弥陀佛都没用处。我这点小事情，阿弥陀佛不能解决。成佛他能解决吗？这讲的话不错啊，很有道理啊。好像是有道理，其实他没道理。为什么呢？你对阿弥陀佛根本不认识，你念对阿弥陀佛根本不如法。为什么有些人念佛很有效，你念佛没效？啊，宋朝迎科法师只念了3天3夜的佛，阿弥陀佛就现身跟他见面。那是个破戒的比丘，一生的罪孽。为什么人家3天3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？那就说明了观经上所说的，一句阿弥陀佛名号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啊！他造的业虽然是很重很重，他念佛念得如法，3天3夜他50劫来的罪业都消尽了。为什么呢？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他不怀疑，不夹杂了，他不要命了，他只想到极乐世界，不想了，身体什么都不想了，成功了。我们现在念佛，心不在佛上啊！啊，怎么知道呢？有个人在叫你，你心马上动了，去看他了。那电话响了，赶快去接了。心不在也呢？早年我们在台中求学。李老师举一个例子，举什么呢？你在道场专心听经，心专注在听经上，你家里有人来给你报，你家里房子烧掉了，没听见，没有理会，专心听经。这就是什么？文法重要还是房子重要？房子不重要啊。把佛法看到一生第一重要啊。你这样专心听法，你会得三昧，你会开悟。啊，我们今天听法，听了一辈子也没开悟，也没得禅定，什么原因呢？心不在焉， 你在道场听经，你用了几分心？一分二分，还有七分八分在胡思乱想，不是真听啊！念佛也如是啊，你不是真心在念佛啊。啊，表面上我信佛了，实际上不是真的。啊，要是真的，那个效果多大？那能转境界，啊，我家里房子失火了，能转境界？能。你真的如如不动的时候，那火就灭掉了。啊，所以至心一处啊，无私不办啊。我们现在最难的就是没有把心放在一处。啊，我常劝勉大家，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，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日常生活一切随缘，什么都好。一点计较都没有啊！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啊，尤其是我们看了2012这个电影啊，又看了专门在研究讨论2012这个问题的纪录片，四个纪录片我都看了，感到什么？时间太迫切了，来不及了啊！不学也得要学啊！好事随缘，一丝毫都不要勉强。这个重要啊！做好事要真干，决定。不求福，也不要求长寿，六道十法界统统实践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啊，就这一句名号啊，普度一切众生的这个法门太殊胜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啊，阿舍王子听到了生大欢喜心啊。你看，为我等于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度生死而喜。不但我的问题解决了，这个法门流传到后世，后世的众生听到这个法门，通通都能得度。啊，我们今天有缘得到夏莲老的回集本，得到 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，在一起分享啊，真正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，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。啊，我们的欢喜跟阿赖王子无二无别。啊，我们发愿下定决心，这一生决定求往生。六道轮回舍得干干净净。啊，在哪里修行呢？哪里都是道场。啊，心在阿弥陀佛，念念是清净道场，念念是极乐国度。啊，再不要分别，再不要有执着了。内心自己圆满成就了。外面诸佛护念，龙天山神拥护，啊，这是外面力量加持，啊，内没有啊，外就没有，有内肯定就感动外面境界。并为我等亦可辗转教导众生普令得度而行。啊，这就是我们随缘帮助别人。啊，哪里有缘哪里去，欢欢喜喜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家。啊，时间长短看缘分，没有任何拘束。啊，有一天的缘分，给他讲一天；两天的缘分，讲两天。不容易。真的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。啊，说出这么多欢喜的原因。是故此喜是何所为有啊。这个欢喜世间找不到。再给诸位说，佛法里头也找不到。佛法的法门多，修学又难又易，真正修成非常不容易。唯独这个法门，善导大师说的话一点都不错，万修万人取，修而不能去的，那是他修的不如法。虽然修学没放下，没真的放下啊，真正放下依教奉行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。啊，所以能不能开悟，能不能往生，是你自己决定，不是别人帮你决定。 啊，故曰大欢喜。下面说盖，盖是宝盖，以至现佛。宝盖，佛门里的全是表法的。啊，宝盖是像一个伞一样。啊，像一把伞一样，它是防止污染的。啊，它真正的意思是防止六道里头五欲七情的染污。是表这个意思啊。凡夫眼见色，被色染污了。啊，或意识，或自己意识的，就起贪爱；不或自己的意识，就厌恶、讨厌他。啊，而为阴身染污。鼻为香气染污，舌为五味染污，酸甜苦辣咸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六根被六尘染污了。三盖是表这个意思。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通通保持清净心，不被外面境界所干扰，这是三盖表的法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三，看到盖，立刻就要提起。啊，如何保护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？啊，就是先献佛了，表法，做礼是礼拜，礼敬供养，表忠心尽心。离经供养要修，为什么？它是表法的，表法就是做给大家看的。大家看懂了，他就真正学习。事出世间法，你要想得到，没有忠心尽心。啊，我们平常用真诚，真诚尽心。啊，简单的呢，印光大师讲两个字：诚、敬。诚就是此地讲的忠心，敬就是讲的尽心。印祖说。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。啊，现在人学佛难了，太难太难。为什么？心浮气躁。不要说一分诚信心没有，百分之一的沉浸心都没有。他怎么能受益？啊，佛法里头殊胜的功德利益他得不到啊。 佛菩萨在这里讲经说法，他天天都来听，也听不到，也得不到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真诚清净心没有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无论在什么环境，只要自己具足真诚恭敬，读经也好，听经也好，啊，你在网络上听，你在卫星电视上听，没有不得利益的。故上诸句啊，讲以上讲的这些，表至心信要啊，啊，至心就是真诚心啊，真诚心就听，他听懂。他听明白了，所以他相信了，不怀疑了。啊，要是爱好、喜欢，啊，却做听经，以下表希求佛智。阿舍王子他这些人大家都坐下来听佛讲经啊，这也在此地也表法，表什么？听经是希求佛智，闻法无言足也，西方极乐世界为我们做了非常明显的实现，那就是佛在那里讲经教学教不倦啊，十方菩萨在那里听经听不厌，我们这个时间上课的时候时间长了就打瞌睡了，啊，老师讲的时间太长了疲倦了，不能跟人家相比，我们能够想象得到阿弥陀佛真的是了不起啊！他那么长久不断地讲，成佛十劫了，他讲了十劫了，永远讲不完，永远叫人听不厌，听了还想听，欲罢不能。啊，有没有在弥陀会下听了十劫的呢？当然有。阿弥陀佛初成佛，那批学生听到现在，他不就听了十劫了？天天在听啊。 不可思议。这样的好老师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为什么这些菩萨听不见？天天都有悟处，天天境界不相同，法喜充满了。不但没离开极乐世界，而且经常不断到十方诸佛道场去参学。他的本身没离开阿弥陀佛，十方世界呢，分身去了，化身去了，啊，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都得到弥陀四十八愿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啊，他们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都跟化身菩萨平等，所以他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。上求佛法了，下度众生了，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！所以，并皆发愿作佛，皆如阿弥陀佛，尽心思起。啊，见到阿弥陀佛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要发愿跟他一样。阿弥陀佛一定加持你，帮助你，啊，帮助你早日满你的愿。啊，真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！愿我之大愿、大行、大慈、大悲、大智、大力，如是一切皆能如阿弥陀佛。说得好啊！啊，所以。我们学习第六品经，应当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大愿，这就对了。我们的愿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！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完全相同。阿弥陀佛是什么心呢？一切皆成佛，愿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啊！这是佛心啊，啊，心同佛，愿同佛，你还能不往生吗？你不往生，你到哪里去啊？啊，决定往生了，决定成佛了。啊，成佛之后 你的行菩萨行，普度众生。啊，大慈娱乐，大悲拔苦，大智破迷，大力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！啊，如是一切皆能如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住真实慧，摄净福果。阿弥陀佛，用五戒的时间，成就了极乐世界。我们要不要再去成就一个佛国呢？不需要了。我们的佛国就是阿弥陀佛的佛国。啊，在十方世界戒引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就行了。啊，他到极乐世界，我们相信不久，跟我们有同样的成就，跟弥陀有同样的成就。啊，普利有情的世界正发菩提心。啊，这是真的发心，不是假的发心。故我等闻经之人，戒因如是，信要礼敬法无上行。啊，这几句话是黄念老说的，劝勉我们。啊，我们今天也听到这部经。啊，那就应当像阿舍王子一样。我听懂了，我听明白了，我相信，我不怀疑了。啊，我欢喜，这个药是欢喜，爱好礼敬极乐世界，礼敬净土法门，礼敬阿弥陀佛，礼敬释迦牟尼佛，依教修行呐，啊，法无上行，发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。这个心就是无上心。为什么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做佛了。你有诸佛如来，同样的智慧，同样的德能，同样的道理，同样的神通，啊，有能力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。有缘众生有多少？说不尽呐。我们这一生住在这个地球上，这地球上所有众生跟我就有缘啊！我过去生中住在另外一个星球上，那个星球跟我也有缘。无量劫以来，我们住过多少星球？实在讲，数不清的。 决定不是少数啊！啊，有缘众生多，但是有缘众生里面有根成熟的，有根没成熟的，有善根的，有没善根。啊，所以菩萨他们有感吗？菩萨有应的。啊，应一定有不同的身份，有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内容。一切有缘众生的时候，得不同的利益。啊，慢慢来啊。啊，主要的对象是根树众生，其他的是附带的。啊，根树众生是一生成就，念佛往生净土是根树众生。啊，就这一生他就能成佛，不要等待第二次。啊，是经中无上的法门呐！成就无上啊！我们看后面这段经文。佛即知之，你看这个王子一发愿，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。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就知道啊，啊，他们是动起心动念的，佛是说出来了。告诸比丘，这是告诉与会的这些大众，是王子的，是吧？阿舍王子他们这一帮人，后当作佛，以后他们会作佛。彼于前世住菩萨道，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，迦摄佛时。彼等为我弟子，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，今供养我，复相指也。这一次到人间来说，又碰到了，又聚会了。施诸比丘闻佛言者，莫不带着欢喜。啊，与会大众听佛这么一说，他们跟佛前生有缘，啊，都欢喜啊。我们看念老后头这一段注解，佛即知之者，如来悉知悉见也。啊，众生念头才起，佛就知道了。观经曰：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一切众生心想中啊，是以人心与佛心，无毫厘许间隔，故感应道教不可思议。佛心、众生心，其实是一个心。啊，这是我们在贤首过世还原观里面学过的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个自信。就是一个真心。啊，你看《华严观》上讲， 从一体其二用，这个二用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就是说的其二用啊，第一个起作用，宇宙出现了，医报。第二个起作用的是自己我出现了，我们经上常讲一真庄严啊，医报跟正报啊，是从自信里头现出来。啊，无论是医报或者是正报，它一定有三个现象，就是三种周边。第一个是周边法界，这个意思是因为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还有自然现象，它都是一个波动的现象啊。现在科学家讲弦定律，就是说这种事情，它是波动现象，这个波才动呢，已经周边发现了，速度光不能比啊，太阳光到地球，这是近距离不远呐、啊！啊，光的速度一秒钟30万公里，啊，两秒钟就60万公里。太阳光到地球要8分钟，啊，不算远呐、啊！我们夜晚看天空当中星星，都是用光年计算的，距离我们最近的星用光的速度大概都2-3年啊，远距离的星200-300年光的速度啊。但是我们自信那个速度啊，那不可思议啊，无论是精神无论是物质，它都是有波动现象，它的波动才动就周边法界了，变法界虚空界，那就好像一个网络一样，它是通的啊，感应是通的，所以我们念头才起，佛就知道了啊。不但佛知道，所有一切心性无障碍的全都接受到了啊，心性有障碍的也接受到了，接受到不起作用，不是接受不到，通通接受到了七个善念。不要以为佛菩萨不知道，全收到了。起个恶念，连鬼神统统知道了，没有一个不知道啊！不知道是病态状况啊，他麻木不仁啊。啊，波动不是没有到他那里，到他那里没有反应，叫麻木了。啊，六道凡夫就是这种人。啊，佛法界里面这个波动，我们看到这来了，没反应。 设法界六道里面这个现象，我们也收到了，也没反应。啊，只有在现前同一个空间为次，我们的感应很激烈。啊，和心意的狂欢，啊，这激烈反应。啊，不如意的发脾气，这是激烈反应。啊，如果我们把空间维持突破，啊，各种这个波动状况完全能接受到，像同一个空间维持一样，那个状况就不敢想象了。那太可怕了。啊，实际上呢，确确实实是如此啊。啊，观经上这一句话，诸佛如来是法界身。法界身就是法性身。入一切众生心相中，就在一切众生心相中啊，同样一个道理。一切众生是不是法性身？是啊，我们迷了，把它称作凡夫身了。你要真正觉悟了，找迷雾找不到。迷雾是假名，迷雾是假象。变法界虚空界，哪一个众生不是法身？哪一个众生不是法性？啊，人心跟佛心没有毫厘间隔。人心与人心，人心与一切众生心，都没有毫厘虚间隔，整个宇宙是一体。我们上与诸佛如来，下与山河大地是一体，一丝毫间隔都没有。这个事情很难懂，非常不思议啊！可是今天量子力学家知道了，他发现到所有一切物质现象，包括我们身体，身体是物质现象。啊，物质现象的究竟是什么？是心念能量所造成的。而且是虚幻的啊！这个科学家知道， 物质可以变成能量，这物质不是人的啊。能量从哪里来的？科学家不知道啊，说出它是无中生有，也很了不起。那个无跟佛经上讲的无就很接近啊，无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能生能现能变，用处可大了。它能生万法，它能现变法界、虚空界、一真庄严啊，它能变成十法界，能变成六道啊，这么大的能量，佛法上说是真如自信本来具足的这个现象。大乘教里说得很清楚，为正方知，只有你自己清正，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你没有清正，你没有法子理解啊，言语道断，心性出迷，说不清楚啊，说都说不清楚，你怎么会听清楚啊？为正方知，有什么方法正？放下就正得了，放下才把真正自己找到了。真正自己什么？是佛啊。哪一尊佛了？阿弥陀佛了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怎么知道他是阿弥陀佛呢？给诸位说，一切诸佛都叫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，就是他。我们也可以说一切诸佛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这个说法大家概念上比较清楚一点，真的是化身。那再进一步说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通通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树木花草是的，山河大地是的，连虚空也是的。这样你才慢慢去体会到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叫你把心里面只装一个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心里都什么都没有，你就会开悟了，你就会成佛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从迷到悟一个秘诀。这是开悟最善巧、最妙的一个方法。其他方法都比这个复杂，都比这个艰难，这是最容易、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稳当。只要你把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真肯干，就在一念之间了。一念之间凡夫成佛了，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的淋漓尽致。 啊，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，不是别的，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。啊，能对一切境界当中不起心不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是全是自信。是自信的本来面目啊！啊，起心动念，这才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啊！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统统没有啊！是观经上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大众发心，佛立刻就知道了，佛就支持，并立刻证明曰：是王子等厚葬作福，乃为受佛记也。啊，这是佛为他们受记，预先告诉他们，他们将来肯定作佛。是表愿力不可思议，普贤以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弥陀以四十八愿戒引众生，一切皆乃信愿行为资粮而等彼岸，是故行安思因，修行即悟立愿具现。这个几句话的意思非常之好啊！啊，立什么愿？求生净土的愿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的愿。要真有，我特别强调了个真字。真有是什么？真有你真放下了就真。不要以为自己，哎，我真有啊，还没放下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真有是对这个世界确确实实一丝毫的留念都没有了，一丝毫的意思都没有了。啊，人在这个世间是不再有执着了，不再有分别了，啊，全心全意都在极乐世界，啊，都在阿弥陀佛，那就对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